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预计20号至21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装修界的业内资深人士宋军先生。宋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那么宋先生呢也是我们节目的顾问啊，装修方面的顾问。那大家都知道啊，楼市好声音节目当中呢有一个板块是专门的为大家来解读装修内容的，也就是每周三和周日啊。那么我们也收到了不少听众的反馈，发现大家呢在装修当中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预算啊、户型的修改啊、挑选材料啊等等问题。也有不少的听众呢在装修当中呢也被这个种种的陷阱的坑过啊。那么节目组呢针对大家的各种问题，也目前策划了一个装修陪同计划的公益活动。那么我们呢想通过这个活动哈，能够解决大家在装修当中的一些难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会儿我们跟这个宋军先生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目前我们这个公益活动啊，就是装修陪同计划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确实对于我们想装修的人呢是一个福音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特此开通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如果大家对这个装修陪同计划也好，对于装修也好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把您的问题写上，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了，那么下面呢先按照习惯进入我们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安居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请宋军先生咱们先一起来梳理一下呢近期这个安居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先看第一条，说这个国内人口老龄化，发展适老性的智能家居势不可挡。那刚刚过去的周日呢是父亲节，那今年的父亲节呢巧遇端午节的假期啊，两节同过，那很多子女呢都想给父亲呢买份礼物以示孝心。那么在近年来各行业的智能化潮流的推动下啊，这个智能家居产品呢作为一股新兴的潮流，也开始涌入了一些中老年人的视野当中。而随着健康养老等词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安防企业们也开始进入了智能家居、智慧养老等等领域。那么从这条我们也看得出来，确实现在从咱们国家也来讲，确实也是越来越老龄化了。 是的，是的， 老龄的人群越来越多。那么这种适合老年人的智能家居，应该说 势不可挡。 其实我倒觉得，如果说现在目前像老年人用这种包括我们的这种智能家具的话，我觉得在智能的前面，首先有要有一个词放在它的前面的，人性化， 人性化， 人性化和智能化。因为老年人主要是行动上的问题，行动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进入厨房，进入卫生间，那么可能更多的我们稍微的点缀一下这些人性的东西，哪怕一个把手啊，哪怕一个防滑垫呢、可能这些对老人都非常好的。 是， 而且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个智能尽量的简约再简约。因为毕竟是上了岁数的人嘛。 因为这个智能呢，它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的生活呢更加便利， 对， 更加舒适， 对，对， 更加方便啊，这是它的一个目的。 是， 但是老年人呢，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呢，确实智力各些各个方面呢，可能都会有所衰退啊。 没错，没错，没错。 在这个时候呢，你过分的智能化，这个老人有的时候真的是玩不转 不了。 所以刚才您提到说前面呢要加一个定语， 人性化， 人性化， 人性化。 我以为是加一个这个老年智能的什么什么的哈、 太棒了。 因为呢就是既适合老年人、同时呢它是有一个智能的一个产品，这样最好。 咱们举个例子，你像市场上现在有这种、这种指纹锁，就是密码锁啊。其实有的密码锁呢只是两个功能，一个叫指纹， 对， 一个叫密码。那么正常的来讲呢，你它是智能的东西吧，是智能的，但是你忽略了老年人用它的特点。 是的， 我的指纹有一天突然不好使了，我想我的密码我想不起来了，怎么办呢？这门还开不开啊？所以很多东西一定要老年人要针对他的一些特性的东西来生产这些东西就对了。 所以呢，这个事情真的是哈、一定要人性化， 对， 更要老年性， 对， 能够啊玩得转的这样的智能的一些产品， 没错， 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儿童家具质量的抽检，近三成是不合格的，那涉及呢江苏等五地啊。说近年来这个儿童家具的安全问题呢是屡屡成为了话题。最新公布的儿童家具产品的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显示，说儿童家具的产品不合格率为 30%。 不合格的原因主要呢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结构安全，一个是有害物质的限量，比如说甲醛释放量等等。那对此呢，专家也提醒大家啊，说考虑到儿童家具的特殊性，在选购的时候要更加注意结构安全等等。实际上在咱们生活当中，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小孩，都是要格外照顾的。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像小孩呢可能更多的是安全性，因为像一些环保的东西呢，目前来讲我们还可以在某一种程度上某一个阶段性的我们可以控制住的，但是安全性完全是在生产商。你像包括有一些生产出来的东西，尽可能棱角的地方啊就不要再做，给孩子的东西就不要有这些棱角了，尽可能的圆一些啊，润一些啊，像包括楼梯都是一样，安全系数高一些啊，这些都是真正的要为孩子服务的，这些东西做好了是没问题的。 是的，另外在给孩子买家具、买玩具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千万不要买一些什么三无的产品。 没错，没错 啊，你像有些这个玩具哈、可能同样的款式、看似是一样的，但是它不同的材质是完全不一样。像有些这个塑料产品都是用回收的那些 塑料 啊，再生塑料再去做的。那么孩子呢，有的时候玩的时候会割嘴里啊等等，这些都是影响孩子健康的一些因素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反正我个人认为，像什么家具啊，什么这个玩具啊等等，一定要买有品牌的， 有品牌的。 这个三无产品真的不要买， 对，而且要适于孩子使用。首先，我们买东西不要有的家长呢，可能更多的是选择的是空间上的使用，包括这个美观上的使用。我个人觉得买孩子的东西要适用于他的使用， 对， 就他适合用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就是既要注意到您家里的这个空间的要求， 对、 另外呢也注意它的实用性，另外更要注意它的安全性。 没错，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说家具试水啊，这个电商是遇瓶颈，那么线上线下需齐头并进。所谓的电商这个词啊，在家居行业呢已经是不绝于耳了。那家居行业虽然没有正面的遭遇这股潮流的碰撞，但是由于火热态势的吸引，不少的家具的企业是纷纷试水电商。但是真正试水之后呢，效果如何呢？不少的家居行业却是有口难言。那么电商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其实您是有发言权的哈，像有些这个家具啊，他也在做电商， 没错。 但是呢，像这个家具，有些东西你必须要亲自感受的， 它是定制 品，你光是电商不行的。 它是定制品。 嗯， 定制品是随着你家庭的格局和状态空间来做的东西。定制品的话，你再弄一个电商，可能就差一点了。但是也有很多的企业做得非常成功的， 嗯， 有成功的，就是你看好了的，在网络上看好的案例，然后到我线下的实体店， 嗯， 去体验。去体验，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就根据包括这些图啊，你我们所到店面体验的是什么？体验的是材质，体验的是它的品型的东西，包括性价比的东西。 嗯， 可能在网络上呢，可能是更多的是我们的图，因为一般定制品都是根据家庭的情况来定的嘛。 对， 所以这个可能对于玩电商的话，有一定的局限性。 嗯， 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因为现在电商非常火嘛，嗯、所以这个家居行业呢、嗯、 对对对 也想凑凑热闹啊，这个心情是特别理解的、啊、 理解理解。 那、 嗯、 当然，您要做好的话，像刚才您说这种 O2O 的这种模式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比如说您在网上先看好啊，看好以后呢、 嗯， 最好到实体店亲自再感受 一 下， 一定的 然后呢、 嗯， 您为了这个便宜啊、 嗯、 优惠啊，可以在网上下单， 嗯、 好像在网上一般情况下会有一点折扣或怎么样的哈、啊， 对， 这样的话呢，您既买到了便宜，同时呢，它 嗯。 这个真正的你去品质你去感受了，他也不会说被蒙骗。 没错，没错，没错。 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家你买一些家居产品的话，也不去看啊，就看他那个照片啊，他的解说啊等等，那个真的是有距离的，因为这个灯光啊、打的等等是真是假，那照片都不一样。 没错， 你买回来以后落差特别大， 特别大 啊。所以你光图便宜了，最后呢你不能用啊，甚至安全性出问题， 没错， 这就麻烦了。 实际上做的好的企业，他们都是工厂店，就是工厂，实际上我就给你开的店， 嗯， 也我不担心你接单生有没有人，我的人是从网络上来的， 嗯，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一种销售模式， 嗯， 非常好。 对、嗯、你像原来一些老字号都是前有店后有厂， 对 啊，人这个是有把握呀，按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厂家你可以有把握、 嗯、 现在好多说句真心话都是说贴牌儿，是吧？这是咱幕后的东西，贴牌，可能有一些呢，就专门制作。 嗯 啊，你给我拿图纸，你给我拿样子，我夸给你制作完了以后，啪一贴牌就完了。 对，改一点东西得等个十天八天的，因为邮不过来， 所以呢， 得等。 这个有的时候你真是难以把控它的质量的。 没错，嗯。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啊，说这个高温高湿沙发保养呢是有讲究的。夏天到了啊，不宜沙发很容易呢沾人身上的汗水，那灰尘或者是因湿度太大滋生一些病菌，那影响家人的健康和生活。要确保沙发的干燥，避免长出一些这个霉菌啊，同时也要避免的阳光直晒，因为呢日照容易导致呢有色的这样的布艺就褪色了，加速布艺沙发的老化。其实这个沙发呢保养起来还是有讲究的。 其实特别简单，如果我们是布艺沙发、嗯、尽可能的选择那些易拆洗的， 哎， 唯一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解决的话，你再喷什么东西或者有味道了或者是发霉了或者怎么样了、 嗯、 什么都解决不了， 都没用 、嗯、就是有一个易拆洗的、 嗯、 我们最起码衣服还知道几天一洗呢，你床单被罩不还知道几天一洗呢， 对， 那些东西该拆洗下来该洗的洗、嗯、洗完了以后晾干了再把它放在上面去就可以了，很简单。 对，其实大家买布艺的、嗯、不就是因为它能拆洗吗？ 没错、 啊、这样比较方便，另外呢可能相对比较舒服一点。 对， 你像皮的话呢可能是夏天呢、有点热，冬天呢有点冷、 对 保养起来也 还 是 麻烦。 很麻烦、 嗯、 所以呢一定要注意手勤， 就是 手勤， 你说你就刚才说、就说你是说我喷一些什么东西啊，我们怎么样防止这个？ 没用 、嗯、什么都没有用、 嗯、 你脏的东西你喷完了是味道出来了是很好，但是它那脏没有解决。 嗯，但这个布艺的确实有一个问题，就年轻人和老年人呢在意识上呢有冲突，比如说年轻人呢他买布艺哈、啊、他已经挑好色彩啦、 嗯、 这个花色等等的、 嗯、 他就想跟那儿能展示这个沙发的原样，但是老年人呢他的原样给你铺一块布啊什么给你盖上啊，看着不好看，但是那个真的是有用的，因为呢你铺上布以后呢你可能脏了以后哎把外面那个 布 的布洗洗就完了哈， 对， 但年轻不乐意不愿意弄啊。 他实际上这个布艺沙发和皮沙发最大的感觉就是一个是简约的一个是厚重的， 是的， 那可能简约的呢这家里有老人呢，就觉得你跟老这么洗还行啊，都洗、 嗯、 洗秃了皮了， 什么都愿意照 洗都完了， 什么都愿意照 搭个布吧，跟搭上一下吧，可能把它的原有的那种美观就不存在了， 给搭上了、 嗯、 哈， 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因人而异吧， 因人而异。 如果你不愿意搭的话，也可以， 可以， 但是你手勤点， 手勤一点 啊， 对。 搭上的话呢，确实是影响美观， 是， 但是 而且大家要注意是一什么呢，周老师，就是洗完以后可能要缩水，所以说我们在买这种沙发的时候，首先要看看你这个布艺是什么样的一个。 个布料， 嗯， 而且要问清楚了，就是呢它能缩水多少， 嗯， 因为有很多的我见过的那缩完了以后简直就没法用 套不上了，就 你根本就套不上了啊，像这些都要问清楚了。 嗯，另外在夏天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些人睡觉还愿意铺个凉席儿什么之类的， 对， 你像夏天的时候一些布艺沙发上的，其实如果它是有这种这个弹性的话哈，上面可以铺一个这样的这个薄一点的凉席，其实也可以的。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业主是怎么做的，我觉得可以大家借鉴一下，就是这套沙发买来以后，一套的布艺， 嗯， 拆下来，比如该脏字拆下来，我们到外面按照它的 再做一套， 再做一套 ，对， 再做一套，回来了以后两套老换着来，哎，还觉得你的很新鲜， 嗯， 很新颖。啊，这段时间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布，这个布的颜色，过一段时间用那个布的颜色， 嗯， 非常好，也没有多少钱， 是的， 没有多少钱。 像我们家呢，嗯，因为有老人嘛， 嗯， 他就是铺了一个小凉席儿，也挺好， 可以 呀， 啊，可以呀，啊， 找个这个样式好一点， 嗯， 别太土哈， 对对对对，软席，一定要软 席，软 席那种软席， 啊，这个铺在上面， 哎，对对对， 因为你确实夏天有时候出汗呐，啊，你靠在这个布艺上就沤在上面了， 是这样， 时间长了以后呢，嗯，一个是有味儿哈， 嗯嗯， 另外也影响它的这个外观， 没错，没错，没错，嗯，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说中国卫浴的洁具行业啊，发展现状分析啊，说现在卫生洁具制造业呢，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和德国等国家。那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哈，这个欧美等地呢，是逐渐成为了世界卫生洁具行业发展的一个成熟管理和技术水平先进的地区。那21世纪以来，中国呢，卫生洁具行业是发展非常的迅猛。那产品的产量啊、质量啊、设计水平啊以及工艺水平啊，都得到了快速的提升。那么越来越多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 嗯， 其实说句真心话，这点我特别有感受，因为随着人们这个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们这个生活品味的提高啊， 嗯， 现在这装修的时候您发现吗？ 嗯， 原来大家注重的是客厅 啊， 觉得它是门脸儿，进来以后首先看见它，然后在它那个这个上面呢下特别大功 夫，一份酒来讲究表面光的， 得外面光啊。但是后来现在说句真心话，大家花大价钱的 厨房卫生间， 厨房和卫生间 非常 啊， 非常， 虽然这都是里子，可能比较私密性，但是这两个地方如果装修好的话，那你整个的装修的这个档次和品位真的是提高一大块， 而且人的心情不一样， 不一样， 人的心情不一样，就是我们进入到卫生间， 嗯， 我们无论是洗漱啊各个方面的，我们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嗯 啊，包括我们进入到厨房啊，你操作那个平台啊，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是非常私密的， 是 你自家人经常要使用和进入的地方 啊。 其实这个客厅呢，有的时候现在大家追求的是 简约哎， 大方就可以了， 简约大大方方的就可以了。 嗯， 但是大家的确是现在洁具这两年发展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嗯， 我只在这想提醒大家一句，就是当我们无论是买到谁家的这个洁具的时候，一定要打开，因为我们的塑料器啊，里边的那些冲水器啊， 嗯， 都是塑料的，而大部分都是塑料的，像虹吸类的、直冲类的，它都是这种塑料的。 嗯， 闻一闻，因为现在市场上也仍然还存在的那种，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聊天时候聊到的这种再生的塑料， 嗯 啊，也有用再生的塑料做出来的这种洁水器， 嗯， 那么这种洁水器的话是毒性非常大的， 嗯 啊， 所以你看刚才呢这个宋先生这几句话哈，啊，就点拨了大家， 嗯， 一下就， 嗯， 哦是这么回事儿， 嗯， 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就是想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是 完全公益的， 啊，完全公益， 就是为大家这个装修呢来做一些参谋的， 没错， 啊， 没错， 来助您一臂之力的， 没错， 是吧？ 知道，因为现在我特别明显的感觉到，这么多年了，在这行业里面，就明显感觉到老百姓不是不想买东西，老百姓也不是没钱买东西， 嗯， 老百姓真不知道该买谁家的东西， 对， 特别要命的事 情，不懂， 装饰公司不敢找，主材不敢找，不知道该买谁家的， 嗯嗯， 家家都好，家家都是我们家的最好的， 嗯， 老百姓已经很茫然了， 是的， 嗯， 所以今天咱们就具体来说说这个事儿， 好，好，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装修陪同计划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要咨询，或者想参加的话。 嗯， 都可以呢，有一些方式来参加啊，来听一听。 嗯，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我们这个陪同计划这个活动呢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 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 大家呢报名还是挺踊跃 的，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来参加这个活动还真的要起早了， 就起早， 到时候排不上了，是吧？ 真的是 当然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呢，一会儿我们再具体来说说这个情况哈。 好嘞， 但是想报名现在就赶快来报名，我建议您呢今天通过这个公众微信平台来报名，可能是因为宋哥这个马上咱们就可以看见是的、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上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然后呢您可以写一个参加啊，然后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专人跟您进行联络的啊。其实说到这个装修哈，很多人一提起它就特别恼，这个头疼啊，这个特别挠头。确实现在你说在北京呢买一套房子多不容易啊，这么贵， 的确是 买一套房子都想好好装修一下。另外有一些呢都是老旧房，想翻新一下。 二手房特别多。 对，因为这么多年了，也想呢咱们住的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房子，所以想装修一下。但是一提起这装修，真的脑袋都大。你甭说一般的听众，我一提起装修，假如我们家装修，我都头疼。你像我现在有一个房子都已经15年了，按来说已经到了装修的这个周期了，但是我一想起这装修吧我都头疼，所以我一直在往后拖但是真的是拖不过去了，也该装也得装了。 装修陪同计划，我也特别感谢，就是咱们电台能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出现。装修陪同计划呢，实际上我们刚开始也是一个真的发自内心的一个初衷吧。因为当时考虑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老百姓真的不知道该选择谁家的东西，怎么做。那好，那我们由专家全程免费的来帮你来指点一下，就看看你的房子呀，帮助你设计一下呀，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来做。通过这段时间来做呢，我觉得特别的好效果，老百姓真的是， 但是你们也真的特别累， 很辛苦，因为你是整个北京市的呀，你想想， 对， 哪儿都有， 一边西边，一边玩的那边，你玩 的那边， 哎呀，真是， 的确是很辛苦。但是呢，看到这些，真的是业主们真的特别高兴。每次有时候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太感谢你们了，真的非常好。装修陪同计划，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实施起来以后，最主要的要做的就是真的是帮助老百姓解决你眼前的事情。没有那么远的事情，就解决你眼前的事情。我就这段时间的装修陪同以后，很多很多，真的遇到很多感人的事情，也真的为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 一会儿咱们下半段的时候呢，跟大家具体来说哈。其实说到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呀，是我们北京电台楼市好声音节目组啊，跟这个宋军先生等等啊，这个业内人士，我们共同策划的一档公益活动。 是的， 就是面向的准备装修的广大的家庭，为大家呢解决装修当中的一些繁琐的一些问题哈，提供呢装修规划以及指导啊。专家呢进行质量的监督啊，把控，使这个装修呢能变得不那么让人烦恼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应该说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这种喜欢和支持。 没错， 当然了，在这里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哈，像这个宋军先生等等啊，有关人员给予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对大家的这个帮助啊，真的是向你们道一声辛苦了。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希望，既然我们楼市好声音推出了这么一个活动，如果您有装修计划的话，而且目前的正摸不着头脑的，想找一个陪同的。您呢就给我们打电话，您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呢不管怎么样都要来圆了您这个心愿。 没错。 好，我们的这个报名办法呢，刚才说了，一个是打电话，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来报名 是 最好的。 是、 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啊，来搜索，注意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进入到了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您在上面报名啊，写一个参加。反正什么都行吧，你只要我们能明白就行，但是注意一定要把您的电话号码呢显示出来，然后我们有关人员呢会跟您进行联络的。 是的 啊，其实这个事情还是要尽早，因为现在报名的人确实是非常多， 很多的。我们现在这段时间呢，就是大家都每一天都是这样的，而且每一天接了电话以后，我们就整个把这个装修陪同师就直接就派出去来做。说句心里话，我没想到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出奇的效果。我刚开始 就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 嗯， 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反响。有很多的业主就说太好了，就是每来到以后，你像前两天我们碰见了一个，去了一家， 嗯， 他实际上就是已经通过找关系啊，他已经有了一家特别好的装饰公司了， 嗯， 给他做的，而且价格谈的也非常合理，嗯，而且工人到场了。但是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就无意中的就是 听了我节目了， 对，听了节目了，打了个电话，宋老师，您能抽时间帮我看一下吗？我心里不是很明白，就是这个房间内的有些结构的这些东西来施工的结构。 嗯， 然后我们就到了现场，到了现场看完以后，很大的问题出现，真的很大的问题。当我们把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我们就直接找他的这家装饰公司。 嗯， 然后我们协调。我特别感动的是。其实我特别心里能有一明白的是一个什么道理，装饰公司有的是非常好的， 嗯， 我们并不能忽略，就是抹杀了装饰公司的一些功绩， 嗯， 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在现场施工的工人可能有一些的， 嗯， 他没有那么高的技能啊，或者没有那么高的东西，所以说他的私心可能重一些。 而且现在很多的装饰公司他们是不养工人的， 是的， 他有时候接了活以后呢，然后再找一些这个承包商啊， 对 他们在合作， 就合作。 所以他对这个施工队也好，对这个工人来讲， 是松管的，是松管的， 松管的，他根本没有把控感。 对对对，所以说工人在现场施工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嗯， 然后当发现这个问题和这个公司去协调的时候，嗯，公司配合特别好， 是的，是的。 实际上我特别感谢的就是，我今天也想在这机会感谢一下这些公司，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个原则，任何一个企业我们不可能不犯错误， 嗯， 也不可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可能我们更关心的是你解决问题的态度， 是的， 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嗯， 不怕出问题， 解决， 但是我们解决了就好， 那个解决的特别好，完了业主，我们的业主非常高兴，然后我们的公司也非常高兴，赔礼道歉呢， 嗯， 说的非常好，而且我敢说，就是那个最少给他给这个业主能够我们省下来了将近，折扣完了以后还省了5000块钱， 你看多好啊， 省了5000块钱。 这样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说， 嗯， 下面是广告时间，嗯，一会儿再见。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 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 982生日快乐。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预计20号至21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装修业内的资深人士宋军先生。宋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那么宋先生呢，对于我们节目装修这块儿确实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啊，就是向您道一声感谢。那最近呢，我们楼市好声音也是啊，这个协同了各方的一些人士，咱们策划了一个就是装修陪同计划这么一个公益活动啊。其实主要目的呢，就是向准备装修的广大家庭啊，为大家解决一些装修当中的一些琐碎的问题哈，提供一些装修规划以及指导，专门的进行质量的监督把控呢，它的装修过程啊，让装修变得没有烦恼，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没错没错。 而且现在呢，咱们运转了有大概 有2个月了吧， 两个月了 、 确实也给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装修的听众朋友呢，带来了一些福音哈， 是的， 给他们很多的指导。 嗯， 那如果大家您有装修的计划，也想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话，今天是一个好机会，因为今天宋军先生在场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赶快来报名啊！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就上我们的公众号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呢跟我们来互相的交流。如果您想参加的话呢，就写一个参加，注意一定要把您的电话号码呢写清楚，然后我们有关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进行交流的啊，所以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次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亮点到底在哪儿。 真真正正的去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后顾之忧，因为老百姓毕竟咱们 北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你不是在这行的，你真的是不明白这些东西的。 隔行如隔山 、嗯。所以说，一个装修对于一个业内人士来讲，可能他用眼睛一看，他的步骤就全部都出来了。 嗯。 但是我们作为咱们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来讲，没有那么看的那么深。包括我们拿每一个行步骤，每一个装修的步骤，我们在第四期的时候吧，我们去了一个就是一个业主的天通苑。 嗯。 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呢，当时小两口就跟我们说，他的爷爷96岁了， 嗯， 一个人住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 嗯， 房间呢非常大，100多平米。他说我们也经常的来，我们有时候偶尔也都住在这儿，但是我们想给老爷子把这房子装修了，就是因为很老了那个房。说我但是怎么具体怎么来操作，怎么来弄？当时我们看完了一个房子呢，我就首先提了一个建议，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快讯那个性质是一样的。 嗯， 老年人既然住这个房子，那我们首先要有老年人的一些特点的东西。就是我特别强调的，当时领着一些业内人士，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一定要人性化的东西。甚至我们设计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厨房、在卫生间，我们都暗藏着一个铃儿。设计了一个铃，为什么呢？因为老人，包括我们在这个厨房、卫生间里面设置了一些把手，我们设了很多的把手， 嗯， 就是老年人无论去摸墙到什么程度，都能一下子能攥着一个把手， 嗯， 因为毕竟96岁了嘛， 对。 还有我们地面全部是用防滑的设施给他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设置了一个铃，这是什么概念？当时这个小两口特别特别感动，就是当我们的家人儿孙满堂在客厅里面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干嘛，老人可能去趟厕所，老人可能去洗个澡，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真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了，顺手摁一下铃，我们的客厅里面的铃是响的，客厅里的人是能听得到的，就直接就可以进去去看看老人怎么样了。包括在厨房，就在这些设施上，包括在卧室这些设施上，我们都给他有一定的这样的设施，就是更加的针对老年人的这种人性化的这种智能， 嗯，给他们 特别特别好，特别好，对对对，而且那当时那老人也特别高兴， 嗯， 说我们怎么从来没想到去设置这些东西，说非常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像包括我们的家具，我们所有的家具类的东西全部都是这个角落全部是润圆的，没有一个是直角的， 嗯， 就是很多东西能想到的东西，我们尽可能的都给他想到了。 是的，因为像宋先生，您做装修呢已经好多好多年了， 是， 所以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是的， 像刚才您说了，咱们平时呢经常会说就隔行如隔山、 哎、没错。 那实际上呢，我们想把它做好，但是由于经验各方面的不足，确实有的时候真是无能为力。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有内行人啊，有这个行家帮着您来完成装修，何乐而不为呢？哈、真的，如果您有家里要装修这样的想法和打算的话，真的一定要找一个内行人来帮助，这样呢，能够使您的装修能够顺顺利利啊，也能够让您更加的满意。如果您想参加这个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话，赶快来报名、 是的 啊，因为现在呢报名的人特别多，我们要一一把时间全都排好、 我们现在已经到基本上排的话已经到10月份了。 是的，所以呢赶快来报名了。您呢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您写一个什么参加呀，或者是您自己表现意愿的什么的办法，您都可以写上， 对对对， 然后呢再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我们有关人员会跟您来进行联络的啊。 是的，是的。 当然了，这个参加我们这个装修的陪同计划是没有什么门槛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说到这个公益性的问题。 对对，我想说这个。实际上，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就是今天在电台里边咱们做这个事情，全程都是公益的。 嗯， 就没有什么其他。有时候很多人就问为什么？ 但 为什么你们会做成这样的公益的？实际上就是特别简单。我们也想引领一条新的路线，就像我刚才说的。老百姓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该装了，如何该买一些主材的东西了，如何来看我们家这所房子的装修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稍微给你一点点的引导，你就明白了，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说实话，做了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对于这个内心来讲，我觉得也是特别舒服的，也是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说全程都是公益的。 对，所以在这点大家放心，我们全程都是公益的。 是的，是的。 另外呢，我们在选择的这个人员上呢，也突出了他的专家和权威性。 没错。 那么此次陪同的这个行家，也可以说是专家呢，是由节目组工作人员进行筛选的。我们会从这个从业的这个年龄啊、口碑的传播呀、专业的素质啊。 啊，是否参加过公益活动等等哈，甚至是否获过奖等等这几个方面来进行把握。 没错没错， 所以这点您就放心了。 嗯 啊，另外呢，我们这个活动就是啊，使您的装修过程的更加的透明啊，由我们节目组与专家进行过程的监控啊，让装修质量啊、装修的报价呀、装修过程呢更加的透明，避免一些让您上当受骗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没错，真是这样的。 嗯， 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去了一家，就是在那门头沟那边， 嗯， 我们去的。实际上他当时开发商跟他讲的是，你看我这房子很大，一个小别墅，然后但是呢，就告诉我地下室有多大，那个开发商送了我多大。我们听他说的也挺高兴，我们听着也挺高兴，但是到了一看，我跟你讲，乐死我们了。那个地下室啊是存在的， 嗯， 但是你得自己在屋里头打洞， 嗯。 你自己在屋子里打洞才能下去，因为那地下室下边是他给封死的，就这个层面是给你封死的。当时我特别不能理解，最后就找他们，我就问，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他说我们检查，有检查的，等检查的过了，你们开始施工，你们自己把它打个洞就行了，打个洞你们就是门了。特别莫名其妙，所以当然像这些问题，我们也根据现场的协调，我们也帮助解决了，就最起码业主心里能舒服的解决了，包括我们的楼梯的一些设计。因为每一次我们进入到这种，尤其是我现在这段时间做的特别多的，就是这种二手房， 嗯， 老北京的房子，八十年代的房子，很老很老了，八十年代的房子非常的老，我们会带领着专业的设计到门以后去帮您看， 嗯， 给您做一张完整非常漂亮的一个设计， 嗯， 然后您自己来选择一些东西，我觉得非常好，老百姓都特别高兴， 嗯， 而且要根据您家的实际情况我们来做。你像我们前两天去的那个，您说宋老师这个装完了以后可能我要是要出租的，我说那就太好办了，你就没有必要弄那些的就是比较高端的呀，比较 针对性的装修就可以 了，有针对性的，有针对性的，我们针对你的不同的需求，我们来给你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特别好。 对， 我觉得心情也好。 嗯，所以我觉得听您说了以后，我都觉得像这种装修陪同计划呢，相当于你们啊，这个是什么角色呢？又是一个监理， 对 啊，又有的时候会担当一些设计， 对 啊， 对 啊，等等这方面的内容你们都来担当了。所以呢，你像如果找一个监理的话，或找一个设计师的话等等，那这个费用可真的是不低啊。 真的，我们下一步呢，你像我们这段已经开始了，我们就是下一步就是要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装修大讲堂， 嗯， 落地的大讲堂，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人听我们的课，来明白到底该如何的来装修我们家自己的房子，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下一步要开始的，还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当因为装修嘛，这很正常的。一个是我们设计完了，装饰公司做完以后，老百姓又要第二个问题出来了：我买谁家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好不好啊？地板、木门、瓷砖了等等好不好？哎，不要紧，我们也一样。组织大家去到这个，就比如说建材城啊，我们去逛，我们去看看这些店，我们来帮助你来选择一些东西， 嗯嗯， 甚至就是还有我们来你们来选的时候，我们给你一些好的 建议，对 ，OK， 嗯， 非常好的好事情。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活动啊，对于想装修的人真是一个福音了。 是的，是的， 啊嗯。如果您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做，不摸门的话，现在呢有装修陪同计划， 对， 您可以进行报名啊。来，咱们听一听。 嗯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哈，这个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哈，关注节目公众号啊，就是在我们您的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不是楼市好声音， 是的， 是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号了，然后呢在上面呢来进行报名也可以。但是我估计可能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他们愿意通过电话来报名， 是 但是大家注意啊，这个电话报名的话呢， 咱们明天开始吧。 啊， 咱 明天可以开始。 啊，今天呢，咱们都是通过这个公众微信号来报名，好不好？ 是。 然后从明天开始呢，这个电话您就可以打了，就是85013710。 没错。 85013710啊，您打这个电话呢也是可以的。但是今天呢，咱们主要是通过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就是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您上面写上参加也好，或者什么这个文字也好，表明您的意愿，然后一定要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我们有关人员呢会给您啊进行这个交流的啊，所以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另外有些朋友在问到说，这个装修陪同计划陪同的是全程的吗？ 是全程的， 是全程的。 就是当您的房子准备装修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就是要开始了。是全程的。 另外刚才有一位叫丽丽的朋友问哈，说我现在呢已经开始装修了，如果再参加那个装修陪同计划可以吗？ 也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派一些专业的人呢上门帮您去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该走到哪一步了，就是你的装修已经到了哪一个步骤了，我们可以帮你参谋一下。 那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想装修了，您跟我们来这个交流啊，来报名，这个也可以哈、 可以， 这是当然是最好的哈， 是的， 一切 的 来帮你来 是、 策划这一切。 对对对。 当然，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开始装修了啊，让我们帮助您来进行这些参谋和指导，这也是没有问题 的。也可以 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已经开始装修了，可能有就像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可能有些业主觉得，哎，有一点呢，好像我觉得有点不对，或者有一点呢，我感觉不是特别很好，打电话来，我们也可以派人上门去帮你看一下，这个没问题的。 没错。有一叫侯允的啊，侯允的朋友呢，我们在这里向您道歉啊，他说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但是呢，总是没有人回复啊，总是没有人回复啊，没关系，这回就有人回复了、 是的，是的。 因为前些时候确实是我们员真的是忙不过， 是前一段时间有点 对 太忙了， 已经就是真的是从东边到西边，然后从南边到北边， 满北京市 啊， 满北京市， 然后最近呢，我们又是充实的一些人员 啊， 所以来满足大家的要求，没问题啊。这个吕女士已经来报名参加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议员朋友啊、华子朋友啊等等，很多朋友都来参加了，没问题啊。到时候我们会满足您的要求的。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赶快来报名，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有关人员会跟您联络，但是注意，您一定要注意啊，写上参加或者是什么样的字眼。然后一定要把联系电话和方式告诉我们啊，这个我有备于我们来跟您进行联络啊。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哈，他说前些时候你们有一个维修计划，跟这是一样的吗？不过在这里真的要咱们要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不 是 一样的啊， 不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维修计呢，是我们只是有开展了那么一段时间的维修计。维修计呢，就是想，比如说我们有的家庭里面呢，可能就是哎呀，我的窗户不太好使了呀，关不严了呀，或者说我们的空调可能不冷了呀，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派专业的人员上门帮你进行一个维修，进行一个检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但由于呢，这个说实话，这个好像已经就停止了吧，好像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啊，因为我们就是那段时间大家做了一下。不过没关系，您这方面呢，如果还要有什么问题，比较大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看适当的时候可以派人上门，派人上门去给您看一下，没问题的。 好的，很多朋友还在问哈，说如何来进行报名。我估计能够上公众微信号的好多都是年轻人。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上了点岁数的人呢，可能鼓捣不了这个事儿哈。 就直接打电话 ，就是85013710。但是呢，今天呢，您就不用打了，您可以明天来打这个电话， 明天开始打这个电话 ，我们会有人呢会跟您联络的。 是是是。 从明天开始，如果您上点岁数不会玩弄这个公众号的话，您就打85013710，85013710。如果您要是有年轻人或儿女在，或者年轻人的话呢，您就可以今天报名，越早越好、 对对对对。 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然后就上我们的节目公众号了，在上面来进行报名，把您的电话方式呢告诉我们，以便于我们来跟您进行联络啊。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也在问说，这个5年前装修过一次，被装修队呢坑了几万块，那现在呢要给孩子呢做婚房装修，心里呢有些担心，请问如果参与陪同，那专家会帮我甄别好坏的装修队吗？对于装修队的报价是否也能够帮我进行把控呢？ 全程监管， 全程监管， 就是通过包括我们的装修公司，包括他给你做的这种报价单，全部是全程监管。 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也挺有意思的，特别可爱啊。这个豆豆说了，这个活动专家量够吗？说会不会报名的听众太多，影响了我们的这个速度，到把我们的这个事儿给耽误了，怎么办呢？ 不会的，因为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没想到，一下子特别多，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增加了专家。而且跟大家讲，这个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手里面的这些专家，最少在这个行业里面都是近10年以上的，一定是的。而且他们全部是公立的，你们尽管放心，他并不是说代表哪个企业啊或者怎么来的，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都是比较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一定深厚的功底和经验的。包括就像我曾经每一次来我讲，像包括一家装饰公司到一个开关，整个这么大的一个跨度的话，我们一看一聊，大致就全明白了，没问题的。 对，所以说这次我们特邀的这个专家和厂家呢，是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的啊，而且分布在北京的东西南北都有。 是的， 根据听众他所在的位置，我们会联系专家呢进行装修陪同的指导，所以这点您就放心啊。但是您一定要赶快报名啊，我们事先给您做一个计划。因为呢，这个终究我们人员还是有限啊，所以我们要有限的把这个人员呢给他安排好，调度好。 我们大概周老师是这样一个流程，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业主，假如说我们去看了他的房子，在我们当天领着我们的装修陪同师，包括设计，包括相关人员到现场看完以后，我们就要在现场马上去建立一个群，就针对你家，每一家都建，就是你装修的，那就是由你的这个业主，还有我们的装修陪同师，还有相关的人员，我们就建立一个群。那么以后呢，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比如说半个月之内，那么我们都是在群里面大家相互的沟通，如果有什么问题，包括任何一家装饰公司给你出的图，包括给你做的报价，全部要在这个群里的显示出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到这张图里面的你的价格呀，你的怎么样的设计的呀，我们都看得到，然后哪一点上直接专家陪同师就给你指出来了，哪一点上觉得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全程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来做的。而且我们要求的是装修陪同师在最少是3次的上门，一次就是刚开始的开工，另外一次就是你的这个施工中间，施工中间呢，我们是不通知的，就是装修陪同，可能你今天在贴瓷砖，或者你今天在直接就上门了，上门以后我们就看你的水电的改造，包括你的墙面的铺贴，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呢就接近完工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又去了，整个进行全面的检查，有任何的问题，第一我们跟业主之间联系，第二和你的工人进行协商，都是这样， 正好。而且我们的编辑告诉我呢，这个我们的接线的老师呢已经都到位了，今天又增加了很多的人了。所以呢，现在如果想参加这个我们的陪同装修啊这个计划的话，就装修陪同计划的话呢，赶快来报名了。其实呢，上公众号可能有点麻烦，所以现在赶快打电话啊，这个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85013710，赶快拨打电话。现在呢，这个我们也开通了几部电话，所以来接待大家。 是 这个报名啊，我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85013710。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看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报名真的是非常的踊跃啊！这个我们的报名电话呢，现在也是非常的火爆，所以大家还是要耐心来等待啊！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是85013710，85013710。另外，咪咪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哈，他说：“我正装修当中，可是呢，厨房卫生间的砖呢没有到啊，已经10天了，停工了，你说这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就是要协调，要和这个瓷砖协调，而且要去他的门店都在那个地方啊，要去看。 这个工期，往往有的时候工期就是这样来。 但是有时候这种情况呢，他互相推脱，他可能会说，因为好多这个建材都是咱们来负责呀，他会说你这个啊没定好啊等等的，这个、工人就停工了、有时候这个真的挺麻烦。 工人他很现实，因为工人他就是到哪个节点，他需要哪个节点的东西到这儿了，马上就开始做。如果你没得做，那他真的是没事干。 是的， 他就坐那等你的呀。 所以一定要协调好， 必须 协调好。需求当中各个这个环节一定要协调好。 对，要一定有些东西要往前走，一定不要等到碰瓷儿上。 所以就是说咱们要去的话，把这些事情都给他做好， 都是安排好的。 另外时光朋友哈、他说这个维修季的时候他曾经报名了，但是后来呢就是没有什么音信了。确实在这里呢我们也向您道歉，因为这个维修季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派了很多的人，但是还是不够。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时候也特别苦恼，像有些朋友吧、可能是地漏堵了他也叫我们去，然后窗户呢可能拉不开了他也让我们去， 是 去了以后呢可能就是一指点的两分钟的事儿就完成，我们从大东边跑到大西边，当时我们真的是费了不少的精力。 是 啊，所以呢这个活动呢现在目前已经结束了啊，目前已经 没关系，他这个 不过您这个事情 没关系，你报一下就当里边报一下， 时光没关系，你报一下电话，你写一下电话，我们会跟您联系，看您是一个什么事儿，也许可能电话就能指导了，就没问题了啊。 我前一段时间跟这里边我顺便插一个小小的插曲啊，在丰台那边有个业主就说你赶紧来吧，我这烟机哗啦哗啦响得非常厉害，你赶紧的去跟我们说维修。这个工人呢就从东边最东边，我们他就骑了摩托车去的，因为他们没法开车，是限号是怎么着， 对， 骑了摩托车就骑到丰台， 是， 然后就进了门以后哭笑不得，那烟机里边一个螺丝掉了，掉在那个槽里边了。 对， 但那烟机一打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那螺丝就在里边响，最后没办法把螺丝拧上去就好了。 对，当然也赖咱们没说清楚啊， 是 所以呢， 是的 不能赖我们听众朋友。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那今天我们还没说完，以后我们关于这个陪同计划呢，实时再跟大家来聊啊，说一说经验体会。 是的，是的， 那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是850-13710，850-13710。非常感谢宋金先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来，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